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我很喜欢你，我 很想你。 你次机会我啊。 但我不喜欢你们。 喂， 我喜欢仔。 啊， 好了，回来了。翻嚟收听《胜在有心人》啊！我阿南啊， 我阿晴， 我阿猫啊， 好香啊！我觉得 好唔开心， 大家咁话啦，我未俾人拒绝过嘅， 真系第一次，第一次咁样向个男仔表白嘅时候，兜嘢俾人拒绝。Sorry， 我中意仔嘅。 O K， 介绍下自己先啦，呢位边位啊你吓？ 我系哥哥， 你好啊哥哥， 喂你好啊妹妹， 哎呀多谢你啊！ 一睇就知道你系细过我啊，一定。 OK， 冇问题啦。嗱，今日我哋有个嘉宾啦，哥哥。头先开波嘅时候，你已经讲咗啦，即系表明咗你自己个身份啦，已经系。 嗯。 你一个基迷，同性恋者啦，已经。 啊 ，member 咯。 member 咯，已经系。嗱，首先带翻去一样嘢就系，嗱，在座呢两位咧，我嘅即系 partner 咧，主持人咧，佢哋系直太直啦。 直不甩嘅。 直不甩嘅。咁啊，上次我哋介即系带咗佢哋去咗一个 les bar， 我哋就喺个嗰间 les bar 里边认识嚟噶嘛。 冇错。 系啦。 但我哋喺 les bar 认识基民 ，OK。 OK， 冇问题噶，唔得嘅咩 ？OK， 继续。 嗱，你哋未去过 les bar 噶，我想问下你哋去嘅时候，你哋嗰个感觉，你系有咩感觉？第一次。 哇！我觉得好似自己去天堂咁。 哦 ，so good。 好靓仔。 系啊，啲仔好靓仔啊。佢哋所讲嘅仔咧，其实讲紧 TP，OK？、Okay? 你唔好理啊，总之好靓仔啊， 观感上真系好得， 视觉上都非常之得。 我想讲嘅系佢哋嗰两，即系嗰一日咧，佢哋两个系癫咗咁样 啦。唔系我， 周围你话你玩啦。 No， 唔系我，癫嗰个唔系我， 嗰个系边个？嗰个系阿猫。 咁唔系我。 同埋最紧要嘅就系佢哋见到一个咧， 貌似唔尊。 唔尊啊！Okay， 我以為佢真係仔嚟㗎， 真係男仔嚟㗎，係啦，咁咪衝埋去同佢 say 個 hi。 即係兩個都認為一個基名，一個直嘅，都覺得呢個 TB 係一條仔咯，話佢唔專啦，眼定你望咗人哋幾下落嚟，知唔知？ 我完全唔覺得佢係仔喎，但係。 但我完全都唔覺得佢似唔專。 喂，但係我想問啊，搞翻清今日嘅身份先。哥哥。 係。 我問你，哥哥，你今日想我同你做姊妹定係做兄弟啊？ 做兄弟好啲。 咁就我哋嘅姊妹啦。 咁就做我哋嘅姊妹啊！ 你哋两个姊妹好恰当啦，我觉得 几好啊，坐位都一样啊。 咦系，点解我哋咪细细坐埋一二边噶 ？Why？ 因为 算啦，呢啲嘢唔想讲啦，已经不即系唔想多讲啦。咁你哋有啲咩问题先啦？有好多听众就同我讲话，我想我哋开翻我哋自己个背景啦。呢、這、一个 hold 住，我哋会有一集就会开翻嘅。但亦都有好多听众咧，就同我哋讲咧，就话喂，你个节目可唔可以长啲？冇问题。由今集开始咧，我哋嘅节目咧就会加长咯，加长多15分钟，够未？够噶啦，我觉得。 我觉得够啊，我都觉得够啊。 喺你哋嘅角度里边啦，你哋两位咁直嘅人啊吓，即系你见到一个基名又话真系拜 sexual 嘅人咧，你哋会系有啲咩问题？你哋话哇，好想问我，真系话俾你听，我俾人问太多啦。 OK， 你唔问，因为我识得太耐啦。 OK， 冇兴趣啊，对你。 唔想问你啦，真系。 冇兴趣啊，直头。 最好啦，因为你哋唔问嘅话，听众唔会知啊嘛。咁你哋唔问嘅话，唔使讲。爽， 不过你放心啦，今次呢个 topic 咧，开翻我哋上，即系同上一集咧系有啲连贯嘅，因为上一集我要问你嘅嘢咧未问晒，我仲记得 ，OK， 我会记住。 我哋唔好忽，即系忽略咗个嘉宾先。 喺度喺度。 当然啦，我哋唔会嘅。 问咗个嘉宾先。 好啦，你问先，我问先。 你问 先啦。 OK， 好，我想问你啦，你几时开始知道自己个性取向系同性啊？ 肯定其实就好大个先肯定喎，即系起码廿岁。不过我记得我细个嘅小学嗰阵时咧，即系有个小即系低方嘅小朋友咧、哦，即系成日真系揽住佢喎，可以。 哦， 几大咧？ 你熊抱人哋啊，又 细路仔咯。 点细法？ 即系嗰阵时我都系八九岁到，咁人哋咧就可能六七岁。 哦， 咪一见亲佢啦，哎呀，好得意啊，好得意啊！ 唔系，但系通常细路仔同细路仔之间咧系冇咁大嘅性别分别噶。 最主要覺得佢啱傾啱玩咁， 係啦，冇玩過喎，即係純粹次次見到佢攬， 淨係想攬， 冇傾過偈喎， 即係純粹係想抽水啦， 係啦係啦係啦， 咁細個已經抽水 代啊，你陰功啊！ 即係，但係係嘅喎，我覺得咧，天即係有啲咪話後天啊，有啲係先天嘅。先天嘅時候咧，可以好細個嘅時候已經係認知到自己究竟係咪係同性戀嘅傾向㗎啦，已經。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就係、是。都是小學的時候第一個暗戀的對象就已經是自己的即同班同學女性的同班同學咯、 嗯、 你都不夠問的你那條問題我想問你有沒有試過跟異性拍拖先你即 有 你由小學你已經知道你是同性但是為什麼你會跟個異性拍拖呢、 即是你有時你沒有想著這樣成世的嘛 即是試啊 是的其實屬於是 即是你第一你的初戀是男性女性先 女性 女性 跟住又即係喺夾雜下 咁。我想問你第一個，你嘅第一次係同男定係同女嘅咧？ 係同男仔喎。 第一次上牀男仔。 咁但係你有冇同女性上過床啊？ 冇啊！ 喂，你哋問 我 啊！ 唔好意思，到依家都仲未有試過。 冇嘅喎，其實。 但會唔會想試咧？ 唔想。 都只係貨翻男士嘅啫。 系、嗯、咯， 呢个优惠， 我哋唔急啦，咁你问啦。 因为你哋一跳咧，你话我讲，你上次又话我讲我第一次， 不过我哋比较性感 啊， 讲我哋性感， 讲第二次 我哋好好奇啊嘛。 所以我想知道嗱，你头先就话你第一次嘅时候俾系俾男性，你嗰、那个，但系你同我讲啦，你第一次拍拖系俾女士噶嘛，俾个女仔噶嘛，你相差几耐先中间嗰段时间、嗯？ 一年， 你边度识噶呢个男朋友？ 那個男朋友是那時去了外國讀書這樣認識的 認識了多久就發生呢 回來香港 還深不深刻啊記不記得個環境是怎樣氣氛又怎樣 不是手而已 手 是咯用手 即是你們第一次的時候就用手但那時候你說的是你去了外國讀書然後才再回來香港才發生性行為第一次 是啊是啊 那就很久了即你們拍了拖很久 沒有拍過拖的 啊、即 系 one night stand 喎， 唔系食完之后咪拍咯。 食完 哦，先食个散餐先，好味啱啦。 先坐落去噶嘛， 啱胃口啊，啱胃口。 我中意食咖喱鸡啊，咁样真系永远都系咖。啊，食过好味咁，我 keep 住 翻寻味咯。 行咗几耐啊？同呢个男仔 都唔系好耐咋，九个月 都唔系好耐啊。 但系最长咯，对于我嚟讲已经 真咁嘅咩？ 系啊， 对方大过你定细过你啊？ 大啲。 大你少少， 少少， 嗰、那個感覺點㗎？其實真係男仔同男仔，嗱、你第一次就只不過用手，即係純粹。咁我唔信你嗰九個月裏面啊，你唔會真係棍對棍啦，一定會有㗎啦。 係咯， 係咪先？ 一定有㗎啦。但係我想即係因為咧喺機名嗰個世界裏面咧有一同埋零。 嗯， 即系通常啲人都问咩叫一咩叫零啊咁样咁，如果你做一个 O 型嘅手势，你嘅左手、右手你攞住个一字，跟住就兜又穿过去你嘅左手里边，你会明白边个一边个零啦。 咁都唔明咧就、 啊、算吧啦咁，你冇 potential， 系啦，你冇 potential， 你个角色会系多数系一定系零啊？ 偏一咯， 偏一噶， 系咯， 睇你唔出喎、 啊，系咩？ 我覺得你 佢零啊，佢用手定你用手啊？咁嗰刻，我即刻想問。 唔係㗎，如果佢偏一嘅話咧、啊，你哋有冇試過心神合一咁樣一齊到咗高潮位，一齊去射精咁樣啊？有冇啊？ 有好少啊，但係 都會少噶。 係咯。 但係我諗，如果你一齊即係射精嘅過程，我諗應該會幾。 但係通常咧都會好自私嘅喎，即係例如可能佢搞掂咗啦。 佢仲會為你感受 咯，係咯，咁咯，又或者可能我搞掂咗，我又唔想理佢啊，走 咁。但係你又知自己自私話好咯、 啊，你呢個心態咧，好似我哋某一個主持，喂東啊，先出嚟玩兩嘢先，玩完之後擺埋一邊，唔揦理佢。 佢唔係有心嘅，佢唔記得。我幫佢平反，佢話唔記得咗，睇得入神一陣。 人善忘啊，唔好意思啊，都係做啊嗰排。 但係你而家你係大些數啊，即係雙性啦、啊，定係即係同性？ 同性啦、啊，可以話。 你喺我想問下，即係你周圍嘅朋友裏邊咧，揾到一啲好似你即係同性戀嗰啲朋友喺度㗎？ 有 㗎。多唔多？ 唔係話好多 咯。男仔我諗應該會少啲。 男仔真係少啲。 佢少嘅原因係少去公開承認，係咪咧？ 係啊。 咁我又想問啦，咁調翻轉。即係譬如可能性幻想，有冇性幻想過同女咧？有冇即係有冇試過啊？ 好細個嗰陣時，十四五歲咯， 即係十四五歲嘅時候就 起咧。即係有冇因為女仔而性衝動過咧？ 都有，不過真係好耐之前嘅事咯。 已經遺忘 咗。即係已經而家唔會㗎啦。 你父母知唔知道你係基尼㗎咁？ 其實我諗佢哋 get 到啲嘢。 喂，你有冇諗過糾正翻嘅？即係有好多人咧，成日都話咧，好多人問我添啊。誒，你喂阿林，你鍾意女仔啊？你係咪即係俾人俾個男仔 hurt 過 ，hurt 得好深？跟住之後咧，你鍾意女仔啊？唔鍾意仔咁樣？我想講嘅係點解你哋個個都咁自大，認為一定係一個男性 hurt 到一個女性嘅時候，你先會轉態？我唔係 lesbian 啊 ，OK， 我拜曬數，我都鍾意棍噶，你明唔明啊？即係會係咁樣咯。 呢個係俾人平反嘅， 喺呢一集。 阿林係好堅持佢要平反，佢係冇俾人 hurt 過㗎。 系冇俾人 hurt 过嘅， 佢系爱棍嘅，其实坚持咧，其实佢都 佢仲爱棍， 我都爱棍，但系我都爱女士咁解。 不过其实都好多人问过，都系又系觉得咁嘅， 系啊， 即系咧一第一下就会话喂你系咪俾人 hurt 过？啲一定系咁讲， 肯定系个个都系咁样问，我唔知点解话 例牌要问，觉得一定系咁。 男士唔好睇得自己咁高啊！ 但你有冇谂过纠正翻先？ 有，其实有谂过结婚，有个 B B 啊，因为一个屋企咁嘅。但系咁，但系嗰 part 你都做唔到。 喂，你系完全接受唔到同女性去做爱啊？定系咩啫？接受唔到女性啊？ 定唔會有性衝動對住女性？ 冇感覺咯，即係可能你一個直嘅男仔望住一個男仔冇感覺咁咯，可能。 你有冇見過女性同體先？ 嚇、啊、有。 你有見過？ 係真實嘅。 係啊，唔係 A V 啊。 有。 見過，但係你都冇嗰個性衝動。 都冇啊。 完全冇。 嗰次係爭啲埋牙噶啦。 但係。 咁我真係唔想。 哇！你完全好 hurt 个女士喎，琴日真系打我，我俾你睇晒，你唔同我搞嘢， 我都俾你睇咯，你依家冇答佢啊，点啫？ 我要拎走啊，咪有？ 有冇嘢掉你啊？ 冇，跟住好冇瘾咯，即系好冇瘾地咁，算啦，不如翻屋企啦。 但系你其实你嘅角色系做一比较多嘅， 但系冇你接唔即系有冇试过？有一段時間好唔接受你自己呢個性取向。 我有次我記得我好唔開心嘅，即係翻阿公喊，即係梗係匿埋一邊喊，唔知點解喎，即係忽然間覺得好辛苦啊！ 即係點解自己嘅性取向係咁？ 係咯，即係好大壓力。 因為自己嘅性取向而大壓力。 係啊，你不論對家人啊，係啊，家人啊，你嘅工作啊，甚至一啲可能。一啲朋友呢、即係唔係話個個你都會俾佢知㗎嘛。係囉、各方面都話你即係可以日日你都假㗎你個人係。 可能我哋識嘅環境嘅問題，所以佢覺得我哋冇問題，所以先接受我哋嘅、 所以最好就一開始就 已經表露曬啦，咁會係比較好啲。 係 啦、 其實係㗎。 男性我想会比较困扰啲㗎，你女性女仔同女仔出街拖手 common 啫，反正小学嘅即係你学生已经係咁㗎啦。 有冇试过啲譬如可能由细玩到大有一班人，或者可能你身边嘅朋友当佢知道你嘅性取向嘅时候，佢竟然係歧视你或者疏远你呢特登？ 有，不过就唔係好熟囉，即係即係识咗即係两年囉。都你话熟唔熟囉。 係囉，话熟。 一两年 咁。好 hurt 唔 hurt 囉。 都冇话 hurt 唔 hurt， 咁冇办法。 喂，你有几多段感情同男仔？ 其实你话认真真系冇乜噶。 唉，唔要认真啦，散餐都讲嚟听下啦。 散餐啊？ 上过床食过几多件啊？即系同我几个男士。 冇咁急，冇咁急，等佢逐个逐个问题嚟，逐个问题嚟，唔好咁急，唔好咁急。 食过几多件啊？喂，其实我觉得手嗰啲唔算你哋搞嘅嘢喎，其实。算唔算啊？你覺得？ 喂，女仔同女仔用手咧，何來又有碌棍呢？你明唔明啊？你問我冇意思啊！你問錯對象。 我以為你有添。 你問錯對象。 佢大漏啊！今日大漏咗啦。 佢帶出街。等我攞，即係攞啲火機啊，攞啲熒光棒嚟扮下先。唔係，因為即係女仔好冇所謂啊！呢一樣嘢係啊，你唔會話一定話要插入。先至要叫，即係有一條嘢插入你，先至叫做係發生咗性行為。反正我哋最長都係自己隻中指 ，OK 就係咁解啫。 咁但係調翻轉，咁有冇即係有冇打飛機啊？咁你 有， 都有啦。 即係咁，但係調翻轉，你係淨係用手嘅啫。 唔係用腳啊！你用腳啊！ 我嘅意思係，即係譬如可能你同人搞埋嘅時候，你用手，你頭先話啊嘛，定係用手啊嘛？ 佢有冇試用口咧？ 用口真係冇乜感覺，即係不論俾人或者自己去用口呢， 都係冇 feel 喎。 嚇？點解啊？ 誒，咁用手有 feel 啲啊？ 係啊， 我覺得好攰耶。 如果嗱你自己用後幫人啦，你會覺得好冇癮噶。誒，一嚿肉嚟啫嘛，其實。 嗯。 你有冇感覺得？ 即嚿肉，佢嗰嚿肉應該都同普通肉有一啲分 別，正喎，同比較硬 正啲咯。 係㗎，我成日都覺得咧，應該你哋個口交技術應該會比我哋更高嘅噃。 係咯，或者 可能佢哋男士唔享受口交呢樣嘢。 係啊，其實男仔冇理由啊，咁我都 冇用心感受啊。 係啊，但我有樣嘢我想問，其實你有冇試過同男性即係拍拖出街係拖下手仔咁樣嘅？ 嗯， 咁多段關係有冇啊？ 哇！ 係嗱，俾個時間你諗，俾個時間你諗諗，我哋轉頭翻嚟再講。 O、okay、 K。咦？電貓貓，你做乜跳上個電腦台度啊？喂喂喂喂，做乜搞我個 mouse 啊？ 哎呀，大啲啊！你咪鬼阻住我上網啦！你做乜鬼嘢踩我個 keyboard 啊？ 咦 ？Mobile Radio。哦，原来你想听逢星期一晚的 You Pet Pet。 想知道今周有什么新闻，有什么趣闻，请留意收听我们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上啊上啊，快点上啊，周边，喂，上啊！哎呀， 老豆，你有输吗？ 不准讲输啊，衰女！ 咁点解人哋可以讲书，我又唔可以讲书啊？ 你边度听翻嚟啊？ 我讲紧嘅系 Mobile Radio 嘅风花雪月咯，咁人哋够讲书啦。 翻嚟第二 part 啦，头先就问紧哥哥啊，你拍拖嗰啲对象咧，有冇试过拖手出街？因为喺香港咧，即系讲真自问啦，我喺铜锣湾嗰啲闹市咧，都系唔系见得好多。見得即係寥寥可數幾丁友咁樣咯。 不過你話真係銅鑼灣嘅啫喎。 係喎、 哦。你話可能旺角尖水都冇乜嘅咯喎，可以話真係銅鑼灣嘅喎。 咦？但係 less 就多啲喎、 哦。誒，女仔同女仔唔一樣，反而就係女仔同女仔拖手出街覺得好 common 一件事。 嗯。 喺學校已經好多啦，翹曬手嗰啲， 翹手嗰啲基本啦、啊。 可能會覺得個畫面會靚啲添。 就算十指緊扣覺得冇乜嘢。 係、嗯、啊，嗱，我試過咧就見過一個即係男性即係兩個都係男仔啦嘅情侶咧，哇好 sweet 啊！我見到佢哋嘅係時候喺銅鑼灣見到佢哋嘅，咁嗰日我喺啱啱喺嗰附近飲完嘢啦，因為銅鑼灣其實有好多嗰啲 les bar 同埋啲即係嗰啲 gay bar 咁樣噶嘛，飲完嘢咁樣等過馬路嘅時候咧，又高啦，我望一望佢隔離，哇又靚仔咯，兩個都係記住係靚仔啊， 兩個都係 啦，咁啊。即係其中可能即係零仔咧，咁啊挨落去挨落去佢個男朋友度啦，咁拎住一個袋啊，係一啲鎖匙扣嚟噶，好温柔咁同緊佢男朋友講：你睇靚唔靚咁樣？哇！我覺得好靚啊，嗰個畫面，同埋佢著衫又著得好睇喎，即係就算係成身黑色啊，但係佢嗰啲大髀位咧，唔知點解咧，又有一啲即係穿窿嗰啲咧，好引人遐想咯。但係真係我真係見得好少，就出銅鑼灣，你又會唔會同你嗰啲 partner？出街嘅時候，情到濃時拖下手，即係甜蜜下咁樣，會唔會先？ 會好矛盾啦。其實想心裏邊想，但係試過之前都有個男朋友真係咁樣做啦。我唔中意嘅，即刻又 點解？ 係好矛盾嘅呢樣嘢。 咁你個心理關口係咩啊？ 嗯，好怪咯，始終 驚俾人望嗰啲眼神。 係啊， 係啊，嗰啲眼神其實係好緊要。 好似鬧緊你咁啊！ 我試過都聽到一啲說話咧，就話：哇！你睇嗰兩個男人，哇幾核突！係咯，用核突嚟到形容我，即係我想問下兩位即係主持，你覺得男仔同男仔 kiss 呢個畫面核唔核突先？ 唔可以用核突嚟喎。 唔係，你接唔接受得到啊？ 我接受得到噶， 我 OK 噶 ，OK 噶，我完全接受得到噶，我係。 即 係 但 係 我問翻身邊嘅朋友啦，嗰啲咧，佢就調翻轉咯，就會覺得譬如可能兩個女仔一齊。是真即係 kiss 咁樣計啦，係就算上床都係咁樣計嘅，佢都係會覺得係好過兩個男仔嘅， 反而女仔係比較容易接受， 係啦、嗯。 但係就我覺得有乜分別啊？ 冇分別㗎，其實就正如就係咩有啲逆服癖嘅，男仔著女裝衫就話人哋變態做逆服癖，但係你有冇留意過一樣嘢就係女仔都會著男裝衫啦？咁你又唔見你同嗰條女講話你係逆服？ 好型喎！ 啲人就會覺得型 咯，咪就係咁，好似我咁。 如果真係逆服得好睇嘅話，我覺得 OK 喎。但係、啊、我試過見到逆服到咧啲。 佢搽咗好多遮瑕膏喺啲鬚根位，但係都係見到鬚根爆曬出嚟。咁我覺得唔該你著翻男裝啦。 其實我覺得唔係問題，喂哥哥都試過啦，即係我講緊 嗰個哥哥阿張國榮 啦，嗰個哥哥都試過。喂，美感啊，簡直！ 真係啊， 我完全覺得比下去， 攞個大髀嚟到比， 即係我覺得係，喂，好靚啊！ 嚇，我 OK 嘅喎， 我真係唔識欣賞喎，如果咁， 即係你唔會逆服啦，係咪啊？ 即係你唔會逆服，或者你見到可能你個 partner 著裙或者剩你。 哇唔得， 都唔得，即系你唔会接受。 咁我系中意一个男仔啊嘛，我唔系中意一个似女仔嘅男仔或者点点点。 佢系流露咗个味道出嚟嘅，嗰个。 喂，但系你中唔中意你个 partner 即系好温柔、好小鸟依人嗰啲噶？ 咁呢实会。 咁你中意咩类型 咧？系咯， 一定要矮过我咯。 即系矮过你，真系都要矮过我噶咯。 你都好高啊， 咪系咯。 咁我又有其他問題啦，即係譬如可能一同零咁樣啦。譬如會唔會兩個一撞埋一齊，或者兩個零撞埋一齊咧？即係呢啲我哋唔知嘅。 哦，呢啲我哋叫撞 number 咯。撞 number 嚇，即係撞個 number 咁，即係睇你哋得唔得咯。有啲人咁，你 sex 嗰方面要好重要嘅，你一定要乜乜嘅， 搞嘢嘅， 係啦， 嚇， 咁就可能都唔得噶啦之後。不過其實好少嘅呢啲， 但係喺我認知個即係 lesbian 個世界裏面咧，唔會 TB 撞 TB 喎。 你係睇到啊嘛？ 係啊，唔會嘅喎。 係咯，但係男同性戀就比較難睇到嘅喎。 零同零就唔會撞咯， 多數 即係如果兩個都好 cam 嘅，咁一望到知姊妹啦。 點解我要同你做兄弟咧？咁點 解？ 我即刻做翻姊妹得唔得？唔可以咁樣嘅話俾你聽，哥哥啊，標籤住我你喺度， 係你自己標籤住自己，我哋冇。 我今日都可能比較男性啲咯個打扮，可能會係咁樣，即係有啲人喂你會唔會嗱？因為喺 gay 名嗰個世界裏面咧，就其實好簡單，我覺得係。但係 lesbian 嘅世界裏面咧，就複雜到咧，仲要係 details 到細分咯，裏邊嗰啲嘢。 咁你講嚟聽下。 即係你 TB、TBG 已經 OK 噶啦，我都唔明嗰想當年點解有呢兩樣嘢要咁樣 B 定 G 啊 ？OK， 答完你係 B 嘅話，咁佢問你，喂，你係咪 pure 嚟嘅其實？咁 pure 仲要？ 我唔會答你係清純㗎啦，你放心啦。 咁 pure 係咩？ Pure 咧通常就係咩嘢呢？佢嘅衣櫃裏面有男裝衫，亦都會有吊帶小背心，佢會好男性嘅打扮，會好男性，可能忽然間我即係想橙青咁，我橙青㗎啦，已經係。咁我忽然間試翻又想長頭髮，咪去走去薄髮，亦都有。 即係你意思係冇分啦？ 冇分嘅，完全係冇分。你外間嘅人咧，可能會認定你究竟係喂你係女仔，不過究竟你係 TB 定 TBG， 係分唔到。 兩樣都會接受嘅。 係啦，冇錯。但係有啲人就會話：喂，我 pure， 但我偏 B 喎。 偏 B 乜嘢 pure 啊？仲要 偏， 仲要偏去邊一邊咯？係 即係 B 1同 B 唔係 B 三 B 四會考嗰啲係嘛？ 即係會係咁樣啊？係因為咧，其實喺呢個界別裏邊啦，女性呢個 lesbian 嘅界別裏邊，有好多人都會好執著呢樣嘢。喂，你究竟係 B 定係 G pure 嘅話，咁你會係點樣先？可能嗰啲比較細嗰啲啦，大個少少嗰啲，即係可能講25、26歲嗰啲，佢又唔會點樣問你噶啦。係啊，因為我試過 成熟啲啦嘛，嗰啲 係有啲平台咧，網上有好多平台咧，係可以放翻即係自己同性去揾翻自己同性嘅 partner 噶嘛。哇，嗰啲十零歲嗰啲咧，真係問到我咧發脾氣噶會，妖！跟住就包挑咗佢咯。 佢問你啲咩問題？問到你發脾氣啊？ 咪就係問，喂，你究竟你係 B 定係 G 咁樣？你 B 得嚟，你會唔會點點點點點？即係嗰啲問題咧，我大佬十年前我已經答得多噶啦，十年之後仲要問冇嘢啊？我會覺得係咁樣。 因為你答咗十年，但係佢冇問到十年啊嘛， 先發現呢樣嘢 咯。好好奇。 你身為一個前輩， 遲乜鬼嘢都冇呢啲。 咁我覺得你咁樣，我覺得好唔啱咯。 係咪一個脾氣好啲嘅問啦？我脾氣比較臭檔。 OK， 我知㗎啦，我知㗎啦。 算啦，我唔要再講即係女同啊，我要講翻男同。 OK， 繼續。 哥哥，你嗰啲partner 裏邊咧，你一路以嚟揾嗰啲你即係你期望佢係一個小鳥依人矮過你嘅，但係有冇一啲即係喂你好中意好冧佢，覺得佢好愛，但係可能就係又高過你啊 ，man 你即係 man 你少少啊嗰啲，你接唔接受得到啊？ 欣賞嘅角度咯。 欣賞，但係唔會主動。 即係欣賞及幻想咯，咁但係即係我都試過真係食到， 即系食之无味嘅，但系之后你会 弃之可惜啊， 系啊，好一个鸡肋啊。但系你会觉得好可惜嘅。喂，你头先有冇同我即系咪后边啊，同我哋讲过就话、喂，我食快餐都已经食过十几个啦。有啲你系唔会 keep contact 嘅， 系啦。 但有啲你会唔会咧？ 有啲会嘅。 嗰、那个就 keep 做 sex partner 咁。 点解你做 sex partner？ 但系点解你哋唔开始咧？索性。 你分得好清系波友还波友， 唔系捞友咩？点解会系波友嘅？都唔系捞友还捞友咩？ 呢、這个朋友咧系开波用嘅。 呢个朋友系净系用个捞友嘅啫，简单啲嚟讲。 好似见起都系啰柚， 见唔到个样唔知边个嚟 啊？样都唔系，但系喂啰柚出嚟啊咁。 咁啊，唔一定狗仔识嘅。 你睇下先，我想知道即系做啲咩招式啊咁样噶。 佢可以面对面噶， 面 不过佢要玩过下瑜伽咯，即系你只脚一定要反到好咩咯？ 面对面啊， 反到好高啦要。 除了面對面咧，會唔會一個上一個下，又或者即係傳教士式啊？呢啲好 common 嘅一啲性愛即係姿勢嚟噶嘛？呢啲係都會有嘅。但係要瑜伽， 都腰力比較好、 啊。要係啊， 但係咬到都真係幾厚。 係咪嗰啲通常腰力都比較好嘅咧？ 咁佢唔好，你都要好噶啦，係嘛？你最多你玩， 你幫下佢 你玩一阵，你咪转姿势咯，一系。 啊，嗱，你话你系一仔啦，通常你都系插嗰、那个，有冇试过被插啊？咁你 有 嘅，那个感觉会系点？ 感觉，其实真系冇乜感觉。 你会中意边一样多啲啊？被插定插人咧？ 插人。 咦？如果咁样，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如果你中意插嗰个嘅话，咁完全系只不过对方嘅性别问题嘅啫。 系啊。 系啊，完全系只不过对方性别嘅问题嚟嘅啫。但系我觉得被插。都應該有一啲唔同嘅感覺啊，係， 係冇感覺喎、 啊，點會冇感覺啊，大佬，你俾人衝擊緊喎、啊， 點會對方嘅 size 比較細咧、啊，都係感覺唔到，唔係你冇感覺，你真係 detect 唔到，你明唔明啊？你 detect 唔到， 你俾人衝擊緊，你都冇感覺，啪啪聲喎、啊，大佬， 都會有啲嘢快啲搞掂咯， 嚇、 啊、 你 想你得未啊？咁嗰啲咯， 點解咧？ 咁你都唔 enjoy， 即係我唔 enjoy 嘛。 即係好咁講，即係你 detect 唔到佢，你會唔想調翻轉？不如等我嚟啦。 我 detect， 我衝擊你。 唔係，即係嗰陣時嗰個係一嚟噶嘛，係咯。咁樣玩過下，咁發覺都唔得嘅原來。 哦，即係你都試過同一 係啊，即係試下咁，但係 即係上床嘅時候你比較就係第一個咁個屎忽向天咁啊，所以即係你要俾個一插咁樣嗰啲係咪？ 係啊。 你上床快啲，因為 衝埋去啊，所有向天。 通常啲人都係咁講噶嘛，如果你遇到兩個即係一仔嘅話，你應該點會點樣再去界定噶嘛？係咯，邊個第一個屎忽向天嘅話，咁嗰個 都可能大家都企喺床邊喺度等，喂你先啦，你瞓耐。 但係你哋之前咧，即係可能你要上床嘅時候，你嗰個 body language 你會唔會做好多嘅？你哋？ 例如你想 即 kiss 啊，抚摸啊， 一定冇乜噶啦， 真系噶， 即系你几下咯，象征式。 喂，你系咪咁快扯得起啊，大佬？ 你几下你都扯噶啦，其实。 吓？我几下我未扯咯， 好快投入嘅。即系见到佢， 即系唔会，你唔系同个女仔搞嘛？如果你同个女仔搞，你嗰啲好烦噶嘛，你要搞到佢。一定要拉起輪，又要前奏，點點唔使你兩個馬路啊嘛。 唔需要好多嘅前奏嘅，但會唔會覺得入去嘅時候會唔會乾咧 ？KY 咯， 即係一定都會用 KY 噶啦。 係啊。 哦，我見有啲同志片會用口水嘅啫。 哦。哎呀！係啊係啊係啊！ 喂、 啊，你有冇睇過？有冇睇過即係 A 嗰啲 AV 四仔咧？係睇翻男同多啊，定係因為即係男女交歡嗰啲都比較多啲嘅？ 睇仔仔。 都係睇仔仔。 嗯。GV 我哋叫。 啊！我都睇過，因為 gay video 係啊， 哇！你個興奮到個 gay video， 一隻腳 分一個，即係因為我都睇過啲仔仔啊，咁所以我頭先咪問你，如果你哋一齊即係到達嗰個興奮狀態咧，身神合一會係點樣？我睇到佢哋好 high 啊，因為 有啲唔需要咧， 身神合一， 係啊，好犀利！即係可能成個畫面都係嗰。一仔喺度做緊㗎啦，已經，但係個嗰條仔咧，即係。 被拆嗰个咧，喺个灵仔咧 都 会 硬噶， 咩啊射埋精噶啦，已经系， 即系唔需要掂 一齐射精噶啦， 唔需要掂佢菇，佢都会射精咯。 系啊， 我试过呢样。 你 試過即係我試過吉嗰個人咧， 吉 嗰 個人 冇掂過嘅喎，即係冇掂過佢嗰度，佢妹話搞掂咗喎。 咁但係搞 跟住係咁，跟住咪勁冇癮咯。咁你要掹嘅啦嘛。 真係㗎，你唔可以繼續。 因為佢冇癮咯，又即係佢唔會俾你繼續嘅嘛。 係咯， 咁我都想，咁佢話唔俾啊嘛。 哦， 即係佢過咗啦。 最終可能佢幫你打飛機啦， 有冇啊？ 係啊。 通常都係噶啦， 都係噶啦。 喂，男性，你哋會唔會爆房嘅咧？ 嗯， 你哋場合通常喺邊咧？戰場 都係屋企嘅啫， 即係各自嘅屋企。 係 唔會爆房，從來冇去過 爆房。你係酒店嗰啲咯，如果 嗯哼， 有冇即係你有冇試過先？ 有酒店咯， 有啊。 佢哋會唔會係咯歧視你？ 哦，你咪因為食快餐所以嚟酒店？ 前後腳噶嘛，快餐嚟嘅。 哦，咁你食咗十幾次咁，即係你十幾次都係爆房啦。 唔係幾次啫嘛， 幾次嘅， 其他都有啲係屋企啊嗰啲。 喂，你嗰啲同伴咧，啲朋友咧，都係即係 gaming 嘅話咧，咁佢哋有冇即係你哋會唔會互相交流下嘅私底下？ 邊隻先？ 即係比劍實況咯。 嗰啲比個劍咧就唔係朋友噶啦，其實好難做到朋友嘅之後就。 嗯， 係啊， 真係好難啊。 跟住會點啊？ 嗯，逐漸生疏咯。 嚇！咁你寧願食佢定唔食佢好啊？ 嗯，冇食過啲就真係可以好 friend 咯。 咁你即係你都有特定嘅一班gaming 啦。 其實唔係一班，幾個嘅。 幾個，但係有冇試過交換過咧？即係佢嘅另一半或者佢嘅 換妻啊 ？partner 唔可以話換妻，你玩完咯，你都棄之可惜啊，你都棄咗佢咯。咁或者人哋又會試咧。 哇！ 即係有冇試過咧？ 嗯，咁又唔係咁少機嘅人嘅啫，係嘛？唔使咁樣。 即都唔會嘅， 唔會嘅少咯。 嗯、 但你通常你去揾嗰啲地方咧，除咗上網咧，你仲會唔會去、譬如嗰啲機吧啊？ 其實都係朋友介紹會好啲咯。 嗯， 係咯，即係佢啲 friend 啲 friend 啊， 大家都係 gaming， 係咯，由 gaming 介紹翻會好啲。 不過多數都會係識咗啲豬朋狗友，跟住又唔揾嘅。 哦 ，OK 啦， 咁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再講過咯。 好， 好，轉頭見， 轉頭見。 哥兒妹， 係 ，yes sir。 在接下來的五集，我要用盡千方百計告訴全世界我是一個真正的才子啊。 唉，算了，接下來的三集我會技術性激到告訴你，你並不是一個才子，我才是真正的才女。 你說？ 是啊，我說的，我說逢星期一晚來 mobileradio.hk 聽交換日記啦。 全城熱爆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好啦，我哋又翻嚟啦。好啦，今次度我问啦，哥哥 系 准备啦嘛？ 准备到。 咁咧，你有冇试过咧去追一个男的求爱不遂啊？俾人 ban 啊？ 有真系好 hurt 嘅。 好黑個情形係點？ 即係你係好中意，唔知佢直定戀，其實你都估到佢，你估佢八成九成都係直㗎啦。 嗯哼。 都其實又話預咗嘅，但係咧好中意佢，你先至去。 你點樣開口同佢講啊？ 嗯，暗示咯。 暗示。 唔會 send SMS 啊呢啲啊？ 證據嚟喎，之後變咗。 都係你暗示咯，咪就係。 好保護自己喎，其實都。 嗯、 都幾啊你？係咯，好辛苦啊！如果唔係。你唔知佢會點噶嘛？冇啊冇啊，其實我都幾中意你嘅咁咯。 但係佢 都幾直接嘅。 佢知嘅，佢知你機嘅。 唔知噶。 嚇！ 如果知嘅就 驚佢疏遠你係咪啊？ 嗯。 後屘就咁有冇疏遠啊？ 都係疏遠咗噶啦，冇揾啦。 嚇！哇！你好直接，佢直頭唔知道你係機嘅，跟住就兜嘢無啦啦有條仔同我講我中意你嘅我 都會驚嘅，即係通常男同女嘅關係，你都會首先自己試探咗先， 嗯、 試探咗之後啦，你先至會去即係睇翻對方對你有冇好感，或者成、你先至會咩？你唔會話一嘢一刀切 落去 咯。我都係即係一次啫喎，咁大把， 因為 咁樣 咯， 係啊， 跟住就唔敢啦。 嗯，係啊。 誒，而家有冇對象啊？ 而家中意有少少中意個 friend 個朋友咯。 但係佢知你係基嘛？ 知佢都係。 哦，有機會啊！我哋同你打氣。 系啊，加油啊你要。 嗯、有冇试过咧？咁之前拍拖嘅时候，有冇一啲嘢浪漫情节啊 ？So sweet 嗰啲咧？ 嗯，其实最 sweet 嗰次都系最痛苦嗰次咯，因为就。嗰陣時係2003年到啦，唔記得、啊、情人節分手、啊、但係當晚復合 嚇嚇戲咁樣咯，我覺得係 可唔可以講嚟聽下 詳盡少少？ 嗯，佢同另一條女搞嘢咯、 啊，你又知道咗？ 佢同我講， 即係佢對方、啊，你嘅對方係雙性戀嚟嘅， 係啊， 嗯， 識唔識嗰條女？ 唔識㗎，嚇、 啊！但係同咗嗰條女搞嘢，跟住又同你講，跟住之後你話分手咁樣。 唔係，係唔知佢即係佢話誒，哇！我哋都好似唔係好夾喎，咁跟住話咩原因啊？咁跟住講下講下講咗咯，佢自己。 人哋點樣復合咧？ 咪眼淚 咯。你 係啦。 眼淚公仔。 用眼淚咯。 O、okay、K。 喂，佢係咪又係即係好中意嗰類型？即、就、係、是、比較細細粒啊？ 呢、這個反而唔係。 唔係啊。 都幾高高瘦瘦嘅。 係啊。 即係同完全相反，因為我中意啲矮啲，唔好話肥咧，又啲肉嗰啲咯。 嗯，啲肉啊， 好攬啲啊！ 我都覺得係㗎， 我覺得係， 我都覺得係。 你有啲鬚根咁啊，仲正。 哇！爽，俾人磨啦喺度， 好痕嘅話，我擺手過嚟幫我，唔該，好痕啊，幫我摸摸。 你嗱，問啲問題，因為我又諗到一啲問題咯，好想問佢。 你繼續問咯， 因為我嗱，你頭先咧，你咪話你哋嗰啲前奏其實冇乜噶嘛，咁、但係你唔多唔少，你都會含噶啦。咁你啱啱講完個鬚根，我想問你哋會唔會用咗你啲天賦嘅本能，你啲鬚根咧喺度磨下佢個袋袋嘅，會唔會 high 啲？ 喂，你都唔會磨啊，講下你都係奶噶啦要。 唔係 有啲。啲天賦，但我哋冇啊嘛，有得佢試下， 我真係冇諗過， 即係爆咯， 唔係下次試下，下次試下，跟住話開話翻 嚟咁啊，喂，打紅咗人哋嗰度，你隻手掛掛都紅啦會， 你嗰啲唔係鋼筋 OK， 係鬚筋啊，嗱一日嗰啲咧，朝頭早睇完鬚，夜晚好蒼鬚， 唔係啊，冬天唔瞓一晚就已經有爆嗰啲咧， 咁樣磨下佢，我諗應該都幾 high 嘅喎，反正就係男士喺嗰個袋袋位咧，即係你係刺激。嗰、那個位咧都已經係特別興奮， 磨袋好啦，唔好磨個頭仔。 係啊， 咁低開 你啊， 一腳踢開你啊！ 雖然唔係鋼筋都算嘅，如果磨頭。咁我想問，頭先你都話你其實你細個嘅時候有憧憬過結婚噶嘛？咁你而家會唔會話即係可能、去到某個年紀啦嘅時候，你就會諗住啊，不如咁啦，求其揾個女人同我結婚生仔、嗯，傳宗接代啦。 嗯， 都有諗過，其實都話細個有，其實而家都有諗啊。 而家都 keep 住都會間唔中會諗下。 你諗住嘅原因係因為你真係想傳宗接代啊？ 唔係， 定係因為你交代同屋企人？ 覺得似翻都唔需要交代， 一個 normal family 係咯係咯。 嗯哼， 但你心裏邊唔係想要呢一個人喎，直頭唔係呢個性別喎。係 咯， 你點 keep 住嗰、那個即係嗰個 relationship？ 所以係幾矛盾， 即係不停係矛盾中。 你有冇識嗰啲朋友都係咁啊？係 咯， 冇啊！所有機嗰啲 friend 都係好落天嘅喎。 嚇！ 係咯，即係覺得嗯，我係咯，玩多幾十年咁咯，咁嗰啲咯。 玩多幾十年咁啊！ 即係 玩埋呢世先啦， 咁樣。耐咯。 玩埋呢世先咯，下一世先再諗咯嗰啲。 你寧願真係是但求其揾個女仔翻嚟咁，又唔中意又唔成，你又對佢又冇性興趣嘅，點樣實幹咧？我想問下。 有冇感情嘅大家？ 係咯。 咪咯，你點樣即係你又話我對睇住個同體人哋除曬衫，你都唔會扯旗噶啦。我想。 喂，你著翻佢啊，唔該。 你點樣 天氣凍啊？ 生仔啊你？ 咪咯，你 點 樣生仔啊？ 我哋真係考起我唔知點講。 兜嘢射出嚟，跟住之後射完之後咧，攞啱嗰啲精咧， 倒落去， 係啊，俾跟住俾個女仔你自己嚟 嘅，你自己倒掉啊，快啲！ 我想講嘅係，唔係灌腸，咁陰道咁樣， 咪整啲個刺子通道落去啊！ 刺痛太大啦，唔係夠用得起噶。 我唔贊成你呢個諗法， 係 咯，唔贊成。 你 hurt 到個女仔咯， 同埋 hurt 到你自己啊。 係啊，其實會好痛苦啊。 應該咁講，你嗰個將來個女仔，我唔會認識佢啊，但我認識你啊嘛。嗯、你如果你咁樣做嘅話，你完全係背道而馳啊，同你自己嗰個宗旨。 同埋你真係成個 family 都係痛苦。 嗯。 但有時即係喺街見到人哋，哇！一個 family 咁，係咯。阿爸阿媽有個細路，真係。 咁你話 family 咁樣調翻轉啦，咁你可能大個啲，咁你可以即係可能同你個 partner， 即係你揾咗一個好固定，你覺得 個人細嘅 partner， 你可以去荷蘭註冊嘅啫，冇問題噶。 或者跟住再領養個細佬，完成啦，你屋企已經。 或者可能調翻轉有啲寵物咁養下寵物，其實都已經係一家人啦。 我都覺得係。 不過都唔知啊，真係好矛盾。其實我都唔知點答啦。 即係你冇諗，你冇諗到咁深入，又或者係冇諗過再長遠些少，有啲咩方法係可以解決得到？ 係啦，或者唔係嘅，咁你係你嘅過程係由基轉正常。 系咯，跟住之後， 跟住就拜， 拜 sexual， 跟住又去翻 基， 系啦。 咁而家都系 keep 住系基啦。咁但系咁即系话你有同女仔拍过拖啦。咁调翻转，咁你同即系有石，即系石石啊咁样嗰啲。咁你同女仔石冇感觉嘅？ 其实好有感觉噶， 好有感觉， 但又唔会扯旗嘅。 系啦，即系好好纯爱咁咯，神交咯， 好 pure 啊！ 好漂亮， 好神奇啊！好神即系，但系就即咁，你觉得同女石你系有感觉啲，同男石有感觉啲？ 其实同女石会好啲。 有几耐冇掂过女啊？而家 何谓掂咧 ？kiss 咯，就咁 kiss 咯 ，OK 或者拖啊？ 一年两年啦，一两年两年到好似。 即系想揾个咧，依家 冇啦，真系冇兴趣其实。 咁但系又想结婚喎、 啊。但系同女仔實又覺得開心啲喎、 啊，係咯。 但係你 sex 嗰方面始終冇興趣喎、 啊，即就 你係咪冇嗰條 key 啊？真係啊， 頭都起唔到嗰只嘅， 係啊， 係啊，唔得噶，即係反而見到條仔，哇咦咁， 即刻會扯行咗喎， 係 OK 啦，即係整兩嘢。頭先佢都話冇乜前奏，整兩嘢就已經搞掂咗噶啦嘛，已經係。 即係男人同女人嘅分別咯、啊，呢啲就可能係、 我完全覺得係男人同。喂，你而家咧又係有樣嘢好得意嘅。如果你是一個 lesbian 的話咧，你會一眼看得出咧對方咧嗰、那個女士啊，嗰、那個女仔究竟是不是 les 嘅？你而家你可唔可以看得到一眼認得出嗰、那個男仔究竟是不是 gay？ 越嚟越易睇啦，而家覺得。 易在邊一度？ 其實好抽象，即係有時你見到啲嗰啲僆仔咧，即係滋滋整整嗰啲咧，類似油頭粉面啊嗰啲就係噶啦。 僆仔 就唔係呢啲係佢哋嘅特質嚟嘅，因為譬如即係比著我啦，我調翻轉有好多人好知整嘅，即係啲男仔好知整，我唔會覺得佢係 gay 噶。即係呢啲係可能一個圈子同一個圈子嘅問題，即係好似我哋去落 les bar 咁，啲人一眼望到你，咦你直個噃，你落嚟做咩啊？咁即係會咁樣咯，你明唔明啊？佢哋有佢哋嘅感覺啊。 有㗎，真係㗎。 你直覺好犀利 嘅。係啊，但係調翻轉有陣時候我哋調翻轉我哋睇翻，即係我哋睇啊，我哋睇翻嗰啲其實我哋落 les bar， 我見到哇！當然啲仔好正，但係你係知道係女咯。 但係啲 TVG 我真係分唔到噶。 呢個係冇分，你唔會分到其實。 但係都好女仔。 但係我又覺得 TVG 都有一種嘅感覺會喺度。 睇到㗎。 其實到而家呢個 moment 咧，你要問我，你話可唔可以分辨得到pure 啊？即係佢究竟係咪 less 㗎啦？其實真係會分辨得到嗰、那個，我覺得真係你喺浸入喺嗰個圈子，究竟係多與少嗰、那個年資問題。 不過你就。讲唔到点分， 好难 讲咩嘅。 我兜嘢行过嘅时候，哇！呢条仔你睇下点点点啊，哇！呢个女点点点点，即系你会知咯，你会感觉得到咯。但系吓呢个系男仔，即系唔系 ？sorry， 吓呢个系女仔嚟噶，即系咁样咯。有啲人都会唔察觉， 即系好似我哋外界咁睇，一睇嗰、那个，即系一睇个女仔啊，哦 ，TB。 B 就會好易認， 好易睇嘅啫。 但係即係可能佢去到嘅時候， 佢第一次落機吧咁樣啦。哇！即係係 TV 同 TV 之咁一齊玩嘅。但你真係分唔到佢真係係中意女仔嘅咯，即係個知啊。即係 less 嘅咯。 係難分啲嘅。 呢個係每一個唔同嘅圈子裏面有一個 直覺 唔同嘅感覺。係咯。呢個係真嘅。基嗰啲，即係你話一同零，我諗。一會易睇，唔係 ，sorry， 零應該會 多 睇過一嘅真係， 比較 cam 少少啊，真係。係 啊，同埋夏天一定有背心仔咯。 係，即係你講係零啊。 零啊，反而係零喎，即係銅鑼灣會見到噶啦，夏天就會有個著長袖嘅，即係嗰個係一嚟嘅，應該通常就零嗰個就著背心仔嘅。 點解咧？夏天 sexy 啲啩？ 係咯，吊帶都背心咁樣咯，咪真係。 冇得著吊帶男士。 喂你有冇試過即係同啲？拍嗱，好親密嗰啲自拍照有冇啊？ 我唔係姓陳。 咁你都可以有自拍照嘅啫。 我係佢嘅專利嚟㗎嘛。 嗰陣時都聽過下都幾恐怖，因為真係俾人擺上網。 係啊。 你如果你喺個 man 把圈裏面，哇！你咁樣俾人整一鑊， 你真係唔使生存。 唔係應該嗰個 member 圈裏面受歡迎啲咩？即係人哋係人都知㗎。 人哋個個睇曬你喎、你仲會唔會出現啊？ 但男仔應該冇乜嘢啊，都係嗰條嘢啫。 即係咁執著嘅咩？ 咁但係始終 喂大佬，你哋著 OK， 你哋著三角泳褲去游水，我都已經基本上見到都炸毛㗎咯喎。 T-back 我見過啲人著 T-back 嘅泳褲咯。係咪先？你只不過你露唔露埋，扯唔扯埋俾你哋睇嘅啫。你上面嗰兩點我又。睇過啦， 生疹病， 你個有幾圓運，我又知道啦，已經係咁。但係你女仔可能唔同在就係有三點係唔露得噶嘛，你明唔明先？ 多佢兩點， 係啦，咁啊又唔同噶嘛。我即係所以，我覺得男仔可能， 自拍下冇乜所謂， 係啊，冇乜所謂啊呢一樣嘢係。 即係有冇啲好親密嘅照啊，拍過？ 我話諗飲咩 係咯，大家錫錫 照咧，但係 唔係你即係有啲親密照啫，唔一定係呢啲係 即 係 可能我同我啲朋友 係咯 係咯，即係我同我啲朋友咁都可以好親密 相嘅，你有冇 kiss 咁樣嗰啲？ 我都有㗎， 係啊，我哋都有啦，已經 係咯， 都 係咁 得 唔得？ 攬下嗰啲咯，都冇話錫嗰啲， 即係面貼面啊嗰啲都冇嘅， 係咯，就係面貼面啊攬下咁咯，咁啊唔係擺銀包， 即係唔敢，其實都係好介意好在乎人哋點樣睇你噶咯喎， 保護咯， 同埋香港 嗰陣時 仲咪好接受咁樣， 係好唔接受啊， 好唔接受， 好過十年前。 你試過有啲咩好唔平等嘅嘢你遇過？ 其實冇乜喎。因為都收得好密， 係咯，佢都唔係好表現出嚟。 會唔會係即係嗰啲 member 圈之中個個都係咁啊？其實即係好保護自己。 都一啲啲啦。你話零嗰啲佢好冇乜所謂咁，係咯，殘影啊嗰啲都有聽，晚線咁樣。 隨時佢哋化妝叻過我哋啊！ 係啊，好多化妝 師啦。但係我唔覺得嗰啲叫零噶咯，因為佢哋已經即係講緊佢會著女裝衫噶啦。 即係嗰個已經係女人嚟嘅，其實。 係啊，即係嗰陣我見過，唔係啊，佢將自己變成一個女性噶啦。 佢已經覺得自己係女性，佢根本唔存在易服呢個 point， 即係佢去街就未必會嘅，可能落到 less bar 就會。 唔係，佢平時出街都已經 係佢去街咧，可能都已經係比較中性打扮，不如咁講啦，中性打扮，唔係特別男裝，亦都唔係特別女裝。但係有陣時你會見到佢哋真係會著裙咯，會化妝，會 make up 嗰啲嘢會有噶啦，已經係我見過，我亦都識。 我見過啲男仔掹到糖 好靚啊！ 喂，或者係烹嘅啫，人哋 好靚啊，真係 唔同㗎，你烹嗰啲， 但我見佢哋。唔錯喎、身段索過好多女，又夠高。 其實佢哋仲識得打扮， 係、 真係㗎、完全即係你嗰個咁。 係咪因為呢樣嘢吸引到你 我唔中意呢啲類型嘅。 即係完全就係中意好男性。 男仔啲啊。 比較 cute。 係咯，得意啲。 即係覺得如果係嗰啲咁，同條女有咩分別啫？ 係啊。 喂，你有冇即係頭先之前我哋咪後邊問過你一條問題就係、你有冇試過見過一個 B T B 啊，女仔嚟嘅，你系中意佢，对佢有感觉， 咪唔穿咯。 你嗰次因为落 Let's Buy 嘅时候，你同我讲话啊，你个 friend 咧都几靓仔喎， 哇，好索喎， 系啦，边个啊，有仔咩 咧？你系嗰条仔咧？ 系啦， 同我争仔啊！ 我想讲嘅嗰个系一个女士嚟咯，女仔嚟噶咯，吓、女仔嚟噶咁样，你哋两个嗰晚系夹住人哋夹咗好耐。系好耐好耐 好 耐， 好唔自然啊！ 但系你遇过呢、這个，当你知道佢系一个女仔，你嗰个心跳仲喺唔喺度啊？ 冇噶啦， 即刻冇噶啦， 即刻冇啊！ 哦，即系宁愿唔话俾你听佢系女， 吓都可以谂下， 即系幻想嘅时候， 一知佢系女就即刻冇晒，冇晒一团火， 系咯。 真系兜兜嘢冚死咗， 兜盆水都唔识咗。嗰盆水只不过佢系女嚟噶， 系 开晒消防喉啤咁， 唔使开消防喉啊，一杯酒都唔使啊，即刻丢。 好啦，够啦，嗱，今日好难得咧，就系有三 part， 我都未试过啦，但系真系永远开心嘅时间特别快过，我哋今集亦都系够时，即系够钟啦。 OK， 咁好啊，下集再讲过啦， 拜拜。